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六章火焰杯第四十集。 当一个个金色的盘子又被擦洗一新时，邓布利多再次站了起来，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似乎在礼堂里弥漫。哈利也感到一阵激动，不知道下面是什么节目。在与他隔几个座位的地方，弗雷德和乔治探着身子，十分专注地盯着邓布利多。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邓布利多说，微笑地看着一张张扬起的脸。 三强争霸赛就要开始了，我想先解释几句，再把盒子拿进来。 把什么拿进来？ 哈利小声问。罗恩耸了耸肩膀。 我要说明我们这一学年的活动程序。不过，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两位来宾，因为有人还不认识他们。这位是巴蒂克劳奇先生，魔法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礼堂里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 这位是卢多巴格曼先生，魔法部体育运动司司长。 给巴格曼的掌声要比给克劳奇的响亮得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击球手小有名气，也许只是因为他的模样亲切得多。他愉快地挥挥手表示感谢。刚才介绍巴蒂克劳奇的名字时，克劳奇既没有微笑也没有挥手。哈利想起了他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一尘不染的西服革履，觉得他此刻穿着巫师长袍的样子有些怪异，和身边邓布利多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相比，克劳奇那牙刷般的短胡子和一丝不乱的分头显得非常别扭。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巴克曼先生和克劳奇先生不知疲倦地为安排三强争霸赛辛勤工作，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 他们将和我、卡卡洛夫教授以及马克西姆女士一起组成裁判团，对勇士们的努力做出评判。 一听到勇士这个词，同学们似乎更专心了。邓布利多似乎也注意到大家突然静默下来，只见他微微一笑，说道。 菲尔奇先生，请把盒子拿上来。 没有人注意到费尔奇刚才一直潜伏在礼堂的一个角落里，此刻他朝邓布利多走去，手里捧着一个镶嵌珠宝看上去已经很旧的大木盒。学生们出神地看着，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丹尼斯·克里维为了看得更清楚些，索性站到了椅子上，可是他的个头实在太小，即使站着脑袋也比别人高出不了多少。 今年勇士们比赛的具体项目，克劳奇先生和巴格曼先生已经仔细审查过了， 邓布利多说。这时费尔奇小心地把盒子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他们还给每个项目做了许多必要的安排，项目一共有三个，分别在整个学年的不同时间进行，他们将从许多不同方面考验勇士，考验他们在魔法方面的才能，他们的胆量和他们的推理能力，当然了，还有他们战胜危险的能力。 听到最后这句话，礼堂里变得鸦雀无声，似乎每一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你们已经知道将有三位勇士参加比赛， 邓布利多继续平静地说， 分别代表不同的参赛学校，我们将根据他们完成每个比赛项目的质量给他们评分。三个项目结束后，得分最高的勇士将赢得三强杯。负责挑选勇士的是一位公正的选拔者，他就是火焰杯。 说到这里，邓布利多拔出魔杖，在盒子盖上敲了三下，盒盖慢慢的吱吱嘎嘎的打开了。 邓布利多把手伸进去，掏出一只削刻得很粗糙的大大的木头高脚杯，杯子本身一点也不起眼，但里面却满是跳动着的蓝白色火焰。邓布利多关上盒子，把杯子放在盒盖上，让礼堂里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它。 每一位想要竞选勇士的同学都必须将他的姓名和学校清楚地写在一片羊皮纸上，扔进这只高脚杯。 邓布利多说， 有志成为勇士者可在24小时内报名，明天晚上，也就是万圣节的晚上，高脚杯将选出他认为最能够代表三个学校的三位同学的姓名。今晚高脚杯就放在门厅里，所有愿意参加竞选的同学都能接触到他。 啊，为了避免不够年龄的同学经不起诱惑， 邓布利多说， 等高脚杯放在门厅后，我要在他周围画一条年龄线，任何不满17周岁的人都无法越过这条线。最后，我想提醒每一位想参加竞选的同学注意，这场争霸赛不是儿戏，千万不要冒冒失失地参加。一旦勇士被火焰杯选定，就必须将比赛坚持到底。谁把自己的名字投进杯子，实际上就形成了一道必须遵守的神奇的契约。一旦成为勇士，就不允许再改变主意。因此，请千万三思而行，弄清自己确实一心一意想参加比赛，再把名字投进杯子。好了，我认为大家该睡觉了，祝大家晚安。 年龄线， 弗雷德维斯莱说，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那好吧，肯定能被增灵剂蒙骗住的，是不是？只要你的名字进了那个杯子，你就开心的笑吧，他可分不出谁满17岁谁不满17岁。 这时学生们都穿过礼堂，朝通往门厅的那道对开门走去。 但我认为不满17岁的人是不可能获胜的， 赫敏说。 我们学的东西还不够。 那是说你自己吧， 乔治不耐烦地说。 你也会争取参加的是吧，哈利？ 哈利想起邓布利多坚持说不满17周岁的同学不能报名，但随即脑海里又浮想起他赢得三强杯时的辉煌场面。他想，如果某个不满17岁的人真的想出办法越过了年龄线，邓布利多不知该有多生气呢。 他在哪儿？ 罗恩说。 邓布利多没说邓布斯特朗的人睡在哪里吧？ 他们的话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只顾在人群中搜寻克鲁姆的身影。然而他的疑问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回答。这时他们已经走到斯莱特林的桌子旁，只见卡卡洛夫匆匆地走到他的学生面前。 好了，回船上去吧， 他说。 维克托尔，你感觉怎么样了？吃饱了吗？要不要我派人从厨房里端一些热葡萄酒来？ 哈利看见克鲁姆摇了摇头，把毛皮斗篷重新穿上了。 教授，我想喝点葡萄酒。 德姆斯特朗的另一位男生垂涎欲滴地说。 我没有问你，波利阿克， 卡卡洛夫严厉地说，慈父般的温和表情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注意到你又把食物滴在你袍子的前襟上了，你这个讨厌的男孩。 卡卡洛夫转过身，领着学生朝门口走去。他们正好和哈利、罗恩、赫敏同时走到门边。哈利停下来，让卡卡洛夫先过去。 谢谢， 卡卡洛夫漫不经心地说，朝哈利扫了一眼。顿时卡卡洛夫完全呆住了，他把脑袋重新转向哈利，死死地盯住他，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德姆斯特朗的学生跟在校长身后，也都停住脚步。卡卡洛夫的目光慢慢移到哈利脸上，盯住了那道伤疤。 德姆斯特朗的学生也好奇地望着哈利。哈利从眼角看到几个人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悟的神情。那个胸前滴满汤渍的男生捅了捅旁边的女生，毫不掩饰地指着哈利的额头。 没错，那就是哈利波特。 他们身后传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卡卡洛夫猛地转过身，风眼和穆迪站在那里，沉重的身体倚在拐杖上，那只魔眼一眨不眨地瞪着德姆斯特朗的校长。哈利眼看着卡卡洛夫的脸变得煞白，显出一种愤恨和恐惧混杂的可怕表情。 是你， 他说，呆呆地瞪着穆迪，似乎不能确定自己真的看见了他。 是我， 穆迪阴沉地说。 除非你有话要对波特说，卡卡洛夫，不然就赶紧往前走。 你们把门口都堵住了。 真的，礼堂里半数的学生都在他们身后等着，争相越过前面人的肩头，想看看是什么造成了阻塞。卡卡洛夫教授没有再说什么，他一挥手带着他的学生走开了。穆迪一直瞪着他，直到看不见为止。他那只魔眼死死盯着卡卡洛夫的背影，残缺不全的脸上露出一种极端反感的表情。